要应用到生活当中去。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开蒙，真正到了开蒙的那个阶段，就是从初三到高中那个阶段。 其实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也特别的这个推崇和倡导，就是把更多的这个传统文学的这种东西放在课本里面。所以说它的活用一方面是可以， 对对对， 实际上在他自己功课中会用到，那么另外还能用在什么地方？ 其实在生活当中的运用也比较多，就是可以以一种实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一件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们有成语典故的故事啊，有一些经典的语句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刚好碰到这个事情，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成语或者典故去对应这个事情，那就加深了孩子对这个文化本身的了解。这个时候是需要孩子去深度挖掘学习内容里面的意义。 这是叫死学活用。 对，那最后当然到了高中毕业以后，要面对大学或者是甚至要再深造的话，那个时候就到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活学活用了。就是最高境界其实活学活用，但我觉得活学活用尤其是针对国学这个板块来说的话，是一个学习方式，更多是一种学习方式，是一种自发的学习方式。就是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会专门来辅导你，就是完全是靠自己。你可以在生活当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去学习，然后自己又把它应用在生活当中你觉得需要的部分。所以这个完全是一种自己的学习态度。 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确实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式， 学习方法还是很重要。 很重要，对对对。那么其实在这之前你还说到了关于这个临帖的那个。 对，写字。 写字的这个重要性哈。 对。 那么这个写字，这个现在大家这个写字最多最早也都一般是从这个临摹字帖开始啊。然后您觉得是一个怎么样循序渐进的过程比较好呢？ 那练字当然是从临帖开始，但这个临帖的话，其实更我们说的临帖其实是单指练毛笔字。那么现在小孩子练毛笔字的机会，说实话用到毛笔的机会非常的少。 其实硬笔书法应 该，对，我觉得硬笔书法，因为现在也有硬笔书法的帖， 是 也有米字格的那些。其实写字它其实说难是非常难，但其实说容易也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字它还是有一个框架结构的。就是我从我自己练字开始的话，其实横是横，竖是竖，撇是撇，捺是捺，就你把每一个笔画写到位，就它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就写成什么样的形态，你摆在一起就是好看的。那么这个字，因为它为什么要弄成一个米字格，就它上下左右结构是非常对称很平稳，所以字还是以稳工整为主要的一个标准。所以一般我建议大家是以，当然是以楷书为起步的一个练习最好的方法。然后呢，就是进一步的话可以练隶书。其实我自己是从隶书起步，就楷书和隶书可以作为一个大家练字的一个起步的， 它比较规整， 也比较平整、工整和对称。那像行书、草书就非常的难。这是要需要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但是我建议大家就生活当中就随时随地可以拿起笔来练一练。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的，不论是这个诵读这个国学著作，亦或是练字，这算是比较文的部分了哈。 对对对， 学这个国学。那么其实刚才节目一开始您也说到了，国学它包含的范畴非常广，有文也有武。 对对，有武。 比如说您就是从武来入门的。 是的，我是家里面是武术的家庭。 这个让中国让孩子们从小就接触这个中国的传统武术，您觉得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也有同事的小孩在学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好。因为武术的本来的那个意义就在于强身健体。那么它是能给一个小孩子的身体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觉得小时候从小可以接触一些体育运动啊，当然武术是它是比较全面。手脚的协调性啊，肢体的舒展性啊，韧带啊，骨骼啊，它对小孩子的生长发育都是有好处的。只要不过度的强化那个肌肉训练的话，小孩子不适宜太早的去强化肌肉，它会影响他的骨骼和身高。所以武术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问题，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像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家长对于孩子的培养还是想得蛮全面的，我觉得。 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真的是，因为这几年这个身体的素质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啊。 这个是一个根本，我觉得身体其实是第一位的。

这个篮子是拎不了的，你只能去把木头和金属的东西，因为这是农耕时代，木头和金属是主要的一个农耕的工具、 哦、 木头和金属组合在一起才可以去干活干农活、 嗯、 所以人们主要买的主就是木头木质产品和金属产品、 嗯、 所以后来又替代成为叫买东西， 嗯，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哦，还有您还说还有什么下厨房是吧、 对、这个也是我经常说的，诶，我们好像说上厕所一直是喜欢习惯性几千年都叫上厕所都不叫下厕所，而去厨房、哎、要么或者说去厨房但不会叫上厨房都去下厨房， 是 这个其实跟中国古代的建筑是很有关系的， 嗯， 因为古代的时候我们的房子是讲一进一进的，就是几进的房子，那么这个对这个东家户主他一般住在最里面的那一进， 嗯， 那么你作为一个从方便的角度来说的话， 嗯， 所以他这个厕所主人家的主要的那个厕所他会在这个主卧、嗯、最里面的主人家的旁附近靠北边、哦、东北边的， 这不就主位吗？ 所以主位，对，他会从地图上来看上北下南的看到啊，他是往上走、 哦、嗯， 所以他叫上厕所， 嗯， 那么厨房因为油烟比较大、 嗯、 而且是相对来说家里面的佣人仆人居住的地方比较近一些、 嗯、 而且声音会比较吵会比较杂乱， 嗯， 所以一般都在南面， 嗯， 啊，西南面，所以说从主人的角度来说、 哦、 就是从北往南走、 嗯、 这个叫下厨房，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还叫北上和南下， 嗯， 就我们来北京从对我是杭州人所以我叫北上、 哎、 然后如果从北京您在杭州的话就叫南下、 嗯、 所以他现在还是按一个上北下南的这个一个习俗、 嗯、 所以跟中国的建筑有关系，所以叫上厕所下厨房、 嗯嗯哦，所以这个老祖宗留下这很多这个说法，其实你要认真的研读一下，那是很有现在叫有科学依据， 对，有科学依据，它其实都是有出处的 啊、哦。 我只是举了一个比较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两个例子，还是比较好玩的。 嗯，嗯，所以说我觉得您致力于推广国学，让大家明白这些，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哈。 对这个工作，我觉得还是需要不断的有人来做。 嗯， 我当然现在正在进行中。 嗯。特别好，以后有希望也来听听您的课哈。 谢谢谢谢。 那么在您的这个推广国学当中，应该刚才您也说到了，国学的范畴是非常的广，它包括很多内容，还有一个您现在也是对于这个立法的这个推广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哈。 对对。 其实现在这个二十四节气已经是申遗成功了。但是呢现在因为我们一直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可能是对于这个农历啊二十四节气会比较重视，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啊，越来越多的大家用的都是这种叫公历， 公历西洋历， 西洋历， 西洋历法、对 对， 就是公元制的历法、 那为什么您要想的致力于推广这些就是过去的这样的一些历法呢？ 因为我觉得我在我生活中啊到目前为止我碰到了无数次对于这个中国传统历法的一个混淆、 嗯、 概念的混淆， 嗯， 尤其是在阴历阳历农历， 嗯， 这三个概念里面，实际上农历包括了阴历和阳历，但是阴历并不能代就回去代表这个农历， 嗯， 就是因为中国是农耕时代，所以农历它其实是分阴阳历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八月十五啊正月初三啊、 嗯、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阴历也叫月历， 嗯， 而那个阳历的那个部分实际上才是我们说的这个节气，因为节气是根据太阳围绕地球的这个运行规律而定的一种历法。 那我们现在几月几号是公历是吧？ 对，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其实是公历，是格林尼治时间、 哦、 是西洋历法， 嗯， 但是呢为什么有一个很多人会把这个西洋历法混淆，因为它发音一样，就我们把西洋历法称之为阳历， 嗯， 这个阳是三点水那个太平洋的阳，就西洋的阳、 哦、 那我们自己有一个太阳的阳也叫阳历、 哦、 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西洋历的这个阳历跟自己传统农历的这个太阳历混淆在一起、 嗯、 所以很多人我们生活中说的阳历太阳的这个阳子其实跟这个公元制是没有太大关系，这个阳历就是纯指二十四节气、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去推广普及一下， 嗯， 尤其是在小孩子的群体里面，二十四节气，他们我生活中有很多孩子已经不知道节气是一个什么东西了。 这几年好像在做这方面推广也比较多，什么遇见节气之美啊之类的哈，这样的活动，其实确实是每一个节气有它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很多的地方，不管是这个画面啊亦或是这个节气给人还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这些变化， 对很多的影响， 其实 比方说我们 是有所了解， 节气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立春， 嗯，

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重游，月圆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可走，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就能回忆思念守，谁想东流时间怎么过，花开就一次成舟，我却错过， 千古柔情。